又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道里面嘅大匪看天下。嗱，讲翻少少，其实咧我唔系注重个 view 数，我就系想知道几人听嘅。我哋 view 冇钱噶，我哋啲 view 啊，因为我哋嗰个频道啊，占嗰个市场比例太低。我哋喺 YouTube 嗰度咧，其实咧系冇广告费噶。点解话少？因为我唔知道，因为 download 条数喺米嗰度嘅，即系香港网台啊。我哋睇唔到，问唔到，咁我哋纯靠睇 YouTube 嘅啫。咁我你知啦，如果真係多人听嘅，咁就自己开心啦。少人听嘅，我就觉得系咪自己做得唔好。但係真正反映到俾我知道呢，就係 YouTube 嗰个数啊。明唔明啊？咁变成咗我成日喺度估。但係呢，有个朋友又讲，喂，你都唔成正比㗎喎。哇，你个 WhatsApp group 啲人吹水劲过最新消息啲 A group B group 喎，系咪？揾你嘅人都系好多嘅，冇理由嘅，净系揾你嘅都成，即系都差唔多接近，即系除咗大飞案啲啦，同埋私人 WeChat 啊各样嘢都成千人啦，就嚟点成千人里边肯揾你嘅，咁你照计个听众群应该有翻啲，所以我就唔系好理解咯，即系唔理解，所以我讲其实唔系介意嘅，因为兴趣嚟嘅啫。咁啊，但系咧，做咗呢个节目之后咧，识咗好多网友咧，令我嘅眼光开阔咗好多。咁每一次咧，譬如可以讲一讲有啲网友做嘅生意，你听下啦。咁即系头先讲一个整形内衣啦，咁即系矫形内衣啦，或者塑形内衣啦一个啦。咁下次又讲另外一个网友佢做紧啲乜嘢，咁咧就等自己即系识多啲啦。咁仲有就系、有两个网友近期咧就过关做水货出咗事，咁啊，寻日问过我，又倾正面倾过偈，我都系咁讲啦，食得落瞓得着，出咗事，佢自己人冇事，人哋付出代价或者批货唔见咗，自己谂一谂咯，系咪啊？如果有人真系想正式有走入大陆咧，有正常途径噶，你 PM 我啦，我帮你搞。是认真的。另外嗱，有两个网友已经落实咗呢，就是我帮佢搞架，即係搞保税区嘅车。亦都有个网友呢就帮佢搞呢个货车就过关嘅。咁啦嗱，10,000个计划嗰度完咗。即係我完咗㗎啦，真係。咁呢，如果你哋真係需要嘅呢，有啲人即係其实10,000个 group 嗰度呢，佢都有啲人系咁嘅。你哋重新再喺再 PM 我一次，我希望下个礼拜五就嚟一次网聚，就专货你哋呢啲想喺搞个中港车牌嘅人。咁我详细同你讲一次，你哋系 OK 嘅，我就即刻一个礼拜内同你做晒所有嘅嘢。即系讲嘅嘢，因为一件事一件事啦，同时进行，我就唔系咁叻。即系我都系梁振英嗰啲，即系唔能够一心二用啊，唔似啊曾俊华，所以曾俊华未来一定做特首，咁啊我嘅期望嚟嘅。咁讲翻，咁所有嘅即系对我呢个人有兴趣，或者我对你有兴趣都好啦，再重新再揾多次，尤其教英文嗰、那个，真系嘅，我真系好需要你嘅帮手，因为我其实2016年阿 Tony 同阿 Johnny 都听过噶，年头嘅时候讲，不过。是啦，即是分唔到身，而家我开始得闲㗎啦，因为公司嘅嘢基本上呢七七八八㗎啦，咁我就可以多啲时间，咁我又唔知咩课程啱我读，咁我话不如你试下联络我啦，等我搵返你啦，咁希望得到你嘅指导啦，我交学费嘅咁样，咁应该俾嘅我都俾嘅，唔係话哎呀大匪你搵我着数，我唔系嗰啲人，我但唔好误会啦。咁好啦，讲翻头先个正题啦。所以呢，香港嘅女人就可靠。我识你咩人就咩人，我点样做就点样做。大陆女人唔系唔可靠，但你一定要留多个心。因为大陆嘅样皮肤白啲，身材好啲，因为佢哋系北方人。全世界都鍾意靓呀。靓呀。系咪呀，佢普遍性系靓啲。唔系踩低各位香港女士，但系香港女士咧就襟老啲啊，因为咧识护肤、识保养，俾佢哋 OK。如果大家同系40岁嘅女人咧，香港嘅女人好后生，大陆嘅女人就会显得老。所以咧，我 鼓励香港嘅女人啊，多啲做 facial 啦，啊，同佢哋硬拼一下，系嘛？因为我哋有我哋嘅优势嘅，不过只不过嗰啲男人唔明白啫，净系睇眼前。咁我亦都奉劝一啲有头家嗰啲，或者有个稳定女朋友嗰啲啦，玩还玩啦，即系对我嚟讲啦，玩还玩啦，最紧要真系嘅，因为我人好怕烦啊，我一个女人，一个女朋友，一个女朋友结咗婚又一个老婆，到后尾好烦嘅，男人有两头家。左门右门好辛苦，揾啱一个系陪到自己 O K 噶啦，吓，即系我咁讲啦。喂，屌你老咩？你唔系你 group two 嗰度，屌个个都有吹紧鸡，话你上去威嘅。咁我冇话唔系，但系即系话咧，真系玩慢慢，老婆得一个，分得清楚，系啊，因为样样都玩得，感情唔玩得。嗱，我又举个例啦，廿几年前。啱啱中港车开放，讲个古仔你听。我识得个朋友，系真系好朋友嚟嘅，曾经而家冇联络啦，因为失咗联络啦，因为我转咗好多次电话。佢揸搭车，系识个报关嘅靓女，咁咧就成日喺大陆过夜，嗰时唔系廿四小时通关嘅，咁啊识到个女仔，咁佢香港个老婆咧就啱啱生咗个仔，咁啊发觉佢大陆有个女仔，有个女朋友，咁啊嘈佢。咁咧就要挟佢，如果唔系咧，我就同你同归于尽啦，搞死个仔啊，乜乜。咁咧嗰个朋友好锡个仔，好锡个仔。咁变成咗咧，佢又翻去同个报关员讲：我要同你分开，冇办法，因为我识你嘅时候咧，我都即系有一个人就话：，我同佢讲清楚噶，我有个女朋友，我最中意个女朋友，冇话睇得开就系啫。你唔知佢睇唔睇得开噶。佢同佢讲，跟住佢翻落嚟当晚。嗰、那个报关个靓女就喺三楼跳咗落嚟，因为嗰时啲楼冇咁高。跟住咧，啲同事打电话俾佢，但系赶翻去上去。嗰、那个女人咧，嗰、那个靓女咧，只脚咧就断咗，就终身残废。佢个当年咧就抌咗40,000蚊翻去，就送咗佢翻屋企，即系送咗个靓女翻屋企啊。之后就冇联络啦。所以我同你讲，有阵时咧感情嘅嘢。用钱去买就买开心，感情嘅嘢唔玩得，一玩你唔知道嗰件事会变成点噶，明唔明啊？唔系个个好似我咁拎得起放唔低睇得开，每一个人都要谂一谂，你做呢件事嘅时候，你嘅后果可能你承受唔起噶。哎，开心梗系开心啦，因为香港男人几十岁或者卅几岁。可能结咗婚，可能未结婚，翻大陆佢享受嗰种追到女仔啊，同埋自豪感啊，唔系佢哋大陆一定有嘅。喺香港知根知底，屌你乜？你搵20,000，你老婆都搵3皮，或者搵钱多过你，使 Q 睇你面口咩？大陆嗰个佢搵3,000蚊，你搵30,000，哇！你神嚟噶啦，唔好讲钱做比例，你见识多过佢，开头梗系冇问题噶。你有自豪感噶，去到边度，屌你识乜 Q 啊？乜乜乜，个个都有大香港人心态。但系当佢或者拍拖啦，唔好话香港有女人啦，你真系拍多几分落到嚟，佢识多咗你呢种咁嘅香港男人，周街都系嘅时候，佢咪重新拣过咯？因为你唔系佢心目中所觉得咁优秀啊嘛，咁好啊嘛，何况佢生得靓啊嘛，香港男人好噶，因为点解咧？佢你落到嚟香港。你温柔啲啊，各样嘢啊，你个样企理啲啊，30-40岁佢哋都 OK 嘅，唔介意你离婚啊。最重要系呢样嘢，唔介意个女仔离过婚啊。大陆女仔离咗婚就第二春嘅市场难啲，香港真系好多离咗婚再结婚，佢哋唔介意啊。香港而家呢，即系而家现存嘅男人变成咗，就系、是、我头先所讲咁样，好多婚姻唔如意系咁样造成嘅。我有啲女性朋友喺大陆，最近讲个笑话你听。我老婆有个姊妹在卡拉 OK 度做 DJ 嘅，咁帮衬卡拉 OK 知道 DJ 系咩啦。咁咧有个客去到做装修嘅，咁啊走去即系识下佢，识下佢之后，咁好中意佢。咁、那个女仔咧，嗰本户口簿啊写住未婚，其实结咗婚离咗婚嘅。 因为点解结咗婚离咗婚咧？因为佢本身系湖北，个老公系潮州，但系咧因为诶钱银嗌霎咯，生咗三个细路仔，最大嘅十二岁，其中有个六七岁咧就低能嘅，最细嗰个四岁，咁啊跟佢，咁啊而家喺老家嗰度养，咁佢等钱嘅，系咪啊？咁就揸人周身债，因为点解咧？又试过人哋即系做生意啊，做酒楼啊，即系做饭店啊，咁啊蚀晒，咁啊输咗。咁喺深圳咧揾翻份工做，咁咧有个香港靓仔咁啊睇中佢，睇中佢之后咧同佢一齐，咁啊同佢结婚，早两个礼拜咧就摆酒，咁啊因为佢识，咁啊介绍我老婆识，咁我老婆咧屋我屋企装修揾佢装修，先大捻镬，咁佢结婚就请我饮，我唔敢去，我老婆唔敢去，点解唔敢去？喂！好似去动人咁啊！即系你两个识我哋，当然唔知道啦。个女仔点样同你讲大话，我又唔知道。你而家你帮我做装修，即系大家识咗啦。你问个女仔嘅嘢，我唔敢答你啊。我又唔想讲大话，咪唔去咯。唔去嗰、那个而家装修师傅就话我屌高斗啊，而家做大生意啊，乜乜乜咁话我。咁我哎呀咁巧我有事啊，嚟唔到，因为我唔知点话俾你听。一个女仔同佢讲未结过婚。因为佢本户口簿咧，嗰阵时咧结婚嘅时候咧就冇迁过去潮州，变咗嗰本户口簿仲系写住未婚，但系实际生个细路仔。我同个女仔讲过，我话你要讲俾人听噶，唔系实出事嘅。咁但系个女仔本身争卡数争廿几万，而家还咗十几万，又仲争几万。咁佢成日都讲句说话，等我还晒钱先。而家唔还晒钱，我搞唔掂啊！点都还晒钱，我就会同佢讲啊，咁同我讲，咁我话啦，件事就头先我所讲咁样，嗰、那个男仔亦都一样，佢有份正职嘅，即使你唔中意去卡拉 OK 做，你咪叫佢搵份嘢做咯，又同佢讲，诶、哎，买间铺头俾你，时装店俾你做，开间时装铺，点，诶、哎，唔好做啦，诶，搵嗰咁啲咁多，诶，搵嗰四五千蚊，啊，我俾你都唔止啦，点，个个月一开口，诶、哎，我俾万五蚊你，咁咪挂咯。即系再举多个例子俾你啊，咁咪瓜咯，系你香港男人攞嚟噶，系咪啊？所以双飞又好，单飞又好啦，谂得清楚。其实有人好叫我讲中港婚姻啊，就系呢回事。呢啲古仔我身边多的是，再讲多单吓、啊，有啲上大学识啊做嘢嘅，识嘅我有个朋友系喺民建联咧 ，IPO A 啊，哎我唔记得啦，就喺嗰度咧做电脑嘅。咁佢屋企咧退休公务员，咁啊住土瓜湾，住豪宅嘅，即系有啲钱啊。咁咪翻大陆啊，咁啊做嘢喺深圳，咁啊识到个女仔系肇庆嘅，大学毕业，大家喺嗰间公司度做，都系做 I T 嘅。咁后屘嫁咗佢，就落咗嚟香港生咗两个细路啊。咩都个女人话事，咁咧就住嘉湖山庄，最近咧就再买咗嘉湖山庄，再买咗个村屋，早两年啦，咁啊生活无忧嘅，因为楼价嘅升值喺深圳仲有层楼，深圳有两架私家车，香港有一架私家车，佢冇钱嘅，佢咪搵到钱，但系佢搵嘅钱交晒俾呢个女人，啊，咁呢个女人咧就帮佢买楼投资。唔够钱就问个老爷奶奶贴息多少，跟住还翻俾佢，炒下一层，炒下一层。而家咧就专做网上嘅生意，就专做欧洲名牌啊水货喺网上卖代购。咁咧而家佢老公都冇做嘢，佢都冇做嘢。香港咧咁佢租一笪地方，咁咧就做埋二手买卖。咁两公婆咧吓、啊，即系都 OK 嘅，起码比我 OK 啦。吓、啊，咁咧我上年嘅生日礼物咧就买咗个 Gucci 人包咧，就系我老婆同佢哋买嘅，跟住俾我，而家我用紧吓、啊，肯定系坚嘢。但系实际就系话，唔系每一段婚姻都一定有问题，但系你香港男人，你留个心啦，同埋你自己点样决定啦，会令到嗰件事点样转变啦，系咪啊？唔好话大陆人财大气粗，我哋香港男人。上到去，以前我哋中港车上嘅大陆叫乜嘢？哎，我哋今晚去玩咯，扶贫啊，我哋去，系咪啊？因为我哋有钱，佢哋穷，我上去揾你啊，我扶贫啊， 系咪啊？你山区穷困嘅贫困县啊，我扶贫啊，呢啲口气好多啊。所以咧，唔能够话一日而家佢哋有钱，佢落嚟话我哋香港人。其实我哋香港人亦都系，如果唔系深圳冇咁多二奶村啊，三沙一水啦，黄贝岭啦，水库啦，布吉啦，冇钱嘅住沙湾啦。全部都系啦，影响成个东莞啦，影响其实我哋香港人影响咗成个大陆嘅文化添啦。二拉一个词就系香港嚟噶咯，香港人上去噶咯，系咪啊？奉劝香港女人啦，你留个心，啲马佬都系咁噶，因为佢里面嗰个温柔啲，表面吓，因为佢唔使做嘅，佢就系谂你老公嘅啫，或者谂你男朋友，你唔够佢谂噶，因为你落到嚟香港，你有份工噶，你柴米油盐。同佢捱嘅，但系香港男人个个都以为自己系情圣啊！一上到嚟，屌你睇，好似我最寻日识到个网友，哇，高过我，我一米七八，我估佢一米八，一米八以上，四眼仔，官仔骨骨，行出嚟我都话啦，千祈唔能够同你一齐去，去边都唔能够同佢，实冇运行嘅，系咪啊？有女都去晒佢度啦，唔使攞啊，我哋攞人民币都未必得，你又唔系挂个样子就得啦。是咪啊？但系都系咁讲啦，唔好飘飘然啦。玩归玩，正正经经咧，识个女朋友 O K 嘅。咁咧嗱，我呢度讲，我唔系爆你噶，不过讲咁啊，下个礼拜咧，如果仲即系深圳有聚会咧，我都嚟。啊，你唔好喺度噶，即系做节目就系咁啦，一系讲人，一讲自己。咁啊，讲自己唔够讲啦，咪讲咗你咯，系咪啊？讲到呢度啦，咁嗱，再讲又系重重复复讲啲小事啊，点样验 DNA 啊？发现个仔唔系自己噶，啊，俾个女人啊，滚咗几年啦，系咪啊？一样嘅咋，啊，即系千奇百怪咁，你可能听好多啦，唔可以我再喺口中讲啦。我讲一单咧，关于咧点样可以咧呢十几廿年咧地产嘅增值啊，搵到钱啊！嗱，讲埋呢单应该都时间够，咁我讲大陆，我以前有间遮厂喺新兴嘅，咁我同佢咧就因缘际会，就我有次咧我就搭龙巴上去，佢个报关员坐喺我后边，咁咧佢我落车嘅时候，佢听到我倾电话，佢知我做运输，佢拍我，然后咧就俾卡片我，佢做遮厂报关，咁啊揾我做呢、这个即系中港货运，咁我识咗佢，佢老细咧就做咗间遮厂，啲遮最主要卖落香港啊，香港好多遮厂。都是经佢手嘅，啲遮啊，经佢哋卖，咁咧都做得好大下，即系其实都做得好大嘅，由细开始做大啦，咁我由佢细嘅时候开始帮衬我，一路帮衬大啦。十几年前间厂要做大，就200万买咗笪地，唔够钱买地，咁就系因为佢本身新兴人，就喺新兴咧就众筹，即系而家兴兴众筹啦，就股份制，咁啊氹啲人。就股份，跟住咧就几时派几多息，派几多息，唔系上市公司啊，系股份制啊。咁咧好多人咧，啲打过工啊，或者攞啲遮布啊，翻屋企车嗰啲啊，啲女工啊，啊，咁啊个个纷纷落搭。咁佢落个搭之后，咁佢买一笪厂地200万，起一间厂，咁啊再做遮生产，咁啊钱滚钱，点样钱滚钱咧？就系、是、咧做假单。就譬如咧，佢做咗一只 Hello Kitty 嘅单嘅遮，就卖日本嘅，卖日本啊，帮 Hello Kitty 做，咁啊做 Hello Kitty 遮蚀本嘅，但系佢做条数咧就赚钱嘅，咁啊计条数咧，就银行咧睇佢出口单啊、纳税啊各样嘢咧，就计佢就搵咗几多钱，然后佢咧就同当然系新兴人啦，同新兴嘅领导啦。打到关系就同行长啦，即系银行嘅行长夹契啦，就用200万嘅地就贷款，咁咧就翻来覆去，咁咧几年时间咧就借咗3亿，借完一次又加码借，借完一次又加码借，跟住又睇啱笪地，又再睇又成，咁咧就喺葵起，即系唔系葵起嘅葵荣路啊，就二楼全层啊，成几千尺嘅单位啊，买咗做香港写字楼啊，做遮出口。跟住咧就利用啲遮咧，因为其实咧就叫做打冷啊，即系好多听老师有讲过啦，或者听佢啲遮就 同间遮布厂买遮布，就出口香港，然后香港咧再经香港咧入翻嚟新兴遮厂，跟住嗰啲遮布亦都又落又其实冇做遮嘅，系烧条数啫，跟住将啲遮布咧又落翻去嗰间厂，嗰间厂咧又卖翻落香港，由香港又再打冷翻上去，系嘛？做一个假嘅营业额，假嘅进出口量，不停都系咁做，咁啊谷大嗰、那个。那个赚钱能力啊，同埋唔好意思又听到啲吞口水声啊，咁咧就谷大一条数，识一路嚟，但系后尾爆煲，搞唔掂，系嘛？因为还息啊、集资啊，不停咁做，佢已经咧其实买咗新加坡护照噶啦，当年其实都唔系好耐啫，早而家计八年前啦。咁买咗新加坡护照，走唔甩，走唔甩，走唔甩，冇拉佢，冇拉到佢，爆咗煲嗰样嘢，间厂仲生产紧，一切如旧，但系佢个人不能离开新兴，因为爆咗煲，还唔起利息，还唔到俾银行本金，爆咗煲，但系领导唔俾得佢死，银行行长唔俾得佢死，因为你死。呢近呢十年八年，所有嘅银行行长借钱俾你，如果出现不良贷款，银行嗰个要上身嘅。当然佢台底钱收咗啦，系咪？如果唔系，点样可以两百万地批到三亿咧？但系因为如果你死，佢要赔你葬啊，所以佢唔能够俾你死，就唯有每一次借多少少你，你个还利息啊，养住你，等你最紧要你唔好离开新兴。咁咧，卒之咧，佢调咗职，调咗职都唔使死，因为个领导未调。个领导就同银行嗰边又喺度夹新嚟嗰、那个，因为系上手嘅嘢啫嘛，系咪啊？你照批钱俾佢，你而家呢一届系唔会上身，仲批紧钱喺度崩大个游戏。咁咧政策一改，呢几年就将佢嘅厂地变农地，咪变屋地，然后卖屋地起楼，解决晒所有嘅问题。而家可以喺香港度行下行下，攞去咗新加坡。共产党无所不能，呢件事亦都话到俾你听。我深信啊，有一啲事情系唔好嘅，有啲事发生系唔好嘅。即系阿老萧讲咩啊？议员乜嘢？即系佢个话，你一件事圆润啲去处理，就会有一个好嘅效果，或者我唔记得系咪啊？但系咧，我咧就喺陈水扁身上学到一件事，四个字：以拖代变。当一件事情发生嘅时候，如果你自己处理唔到嘅时候咧，你将嗰件事拖长佢，佢就会自己有变化噶啦。你拖得越长，佢个变化越大。当你解有个困局嘅时候，你自己本身系过唔到嘅时候，你就将佢心情平静啲，拖长佢，佢就自己因为各种嘅利益问题啊，佢就会产生变化噶。系啊，所以我深信呢四个字嘅，当你解决唔到嘅时候，已经行到尽咯。既然要死咯，系嘛，咪由得佢死咯。死嘅时候你唔好叛别。你睇住佢点样转变，以拖代变，可能会有一个好嘅结果噶。跟遮厂就咁样搞得掂。共产党嘅政策好厉害，明明冇得救嘅时候，一转就喺度啦，就喺晒度。所以咧，每一个做生意啊，尤其牵涉大陆嘅做生意嘅人咧。除了你要認識到一个特定的人，亦都要想想他的操作和他们的本质是什么。内地人本质。大陆人有时候听我节目很多很多广州啊，或者广东话系的人啊，或者台湾有些香港人啊，刚刚認識到一个台湾网友，我因为我要看仔去台中，他说跟我 book 酒店，刚刚刚才讲了。咁啊，真系多谢大家呢个节目，令我带咗好多方便，同埋学到好多嘢。好多广州人啦，譬如喺个 WeChat 嗰度啦，讲炒楼啦，点样睇香港啦，嗰样嘢，我讲俾你听。 你哋睇嘅香港，或者睇香港嘅本土派或者嗰样嘢，你哋都系核子摸象嘅啫。因为你唔系喺香港生活，到最后尾，你隔咗个岸去睇住我哋香港发展，或者你觉得而家大陆发展比我哋香港好啊，我都深信年青人咧，因为佢哋眼中睇唔到火花，变成咗咧向上心咧系冇咁大啊，即系上进心冇咁大，怨气比较重。咁啊，广州人呢次网聚识到啲广州人啦，咁佢哋俾我感觉就比较活力强啲，同埋咧肯谂啊。但系咧，香港有香港人嗰个优势，仲有嘅。只不过话而家年青呢一辈咧，佢谂唔通嘅啫。大陆有大陆嘅优势，大陆嘅优势就系人际关系、睇政策；香港嘅优势就系资讯发达，你肯谂。对全世界的资讯你掌握得到，可以嚟无数的嘢做任何嘢，但是只不过现在香港人封了那个封了对眼啊，看不通。所以呢我的起心肝，其实这个真的不是生意节目来的，我讲我的事就譬如讲感情就讲了啊。咁呢我其实就不是很适合在大陆生活的，有些人说我老千话个妈妈，我都讲几句说话啦，讲几件事例。我为咗同个女朋友一齐，即系第一个女朋友喺深圳嘅，喺布吉，我喺布吉租楼住。咁我哥就介绍我，我亲阿哥三哥介绍我走去做嗰个大陆车司机打工。咁佢叫我戒咗一样嘢，佢话对大陆人所有人都不能有同情心。如果唔系我就唔介绍你，你见到黑衣不能俾钱。不能俾钱，咁我话，咁我习惯咗喺莲花路，我咧就日日喺南都饮茶食饭嘅。我见亲啲僆仔咧，就好多班僆仔走嚟问我攞钱嘅。咁咧，我系一蚊、两蚊、五蚊咁俾佢哋嘅。咁咧，嗰当时我个前女朋友就同我讲：我做都冇啊！你咁样俾我，唉、哎，啲细路仔好可怜啊，妈妈。诶，佢哋有人操纵啊！咁我都话啦，个心你见到班僆仔日都掹住件衫，觉得唔开心。咁但我应承咗个大佬，做人咧就即系话讲得出未必一定做得到，但系应承咗，如果有能力做嘅就即刻做。跟住就啱啱优之良品兴起，喺大陆系一个品牌嚟嘅，我就每一日唔系每一日啦，即系每一次我就买两三磅糖，就摆我啲衫袋度。以后我就唔俾钱，见亲啲僆仔我就派糖。派糖，跟住好几冇几耐，两三个礼拜之后，啲僆仔唔再黐我身，因为啲僆仔真系控制嘅，因为咧你俾钱佢先交到数，我俾糖佢食咗之后嗰、那个唔系佢唔想嚟揾我，而系佢后边个人话掠你冇意思啊，因为你冇钱俾噶，所以就冇再掠我啦。所以我哥同我讲，我呢种心比较心软啊，同埋心实嘅人啊，系唔适合翻大陆生活噶，因为我就好似一只羊咁入到去就俾老虎呃啦。咁呢个就系我第一次上大陆嘅经验嚟嘅。咁希望即系时间差唔多，你哋真系要。揾翻我噶，我真系有嘢揾你哋噶。不过即系我自己多手就将 iPhone 转落去三星，点一转落去三星嘅时候，我唔知道，我唔识啊，所有嘅资料冇晒啊，要重新嚟过，咁我揾唔翻啦。即系揾翻我，尤其英文美国嗰、那个即系美国个网友。咁啊，如果台湾有个靓女联络过，台中有个嘅，我十二月，因为我结婚周年。咁我太太决定去台湾，咁六周年纪念，咁一定会顺路去边度都好啦，一定会顺路去台中探下我仔嘅。咁台中嗰个网友啦，虽然你新加入个 group 度，咁我好高兴啦。咁咧就我定一日我揾你。咁台北个靓女，即系如果有机会嘅，介绍我老婆俾你识啊。佢真系一个靓女嚟噶。咁对服装啊，对其他啲有啲咩嘅？咁你譬如你做，我听你即系听你哋，即系听你描述你喺啲百货公司做嘅，睇下有冇平价嘢啱佢啦。咁我会去嘅。咁不过未知十二月几，但一定喺十二月十四号之前，因为十二月十四号之前我将入台证到期，所以一定喺十二月十四号之前成行嘅。希望喺十月七八号啦。咁咧就 可能下个礼拜我会上佛山嘅。咁如果有佛山网友或者顺德嘅南海嗰边到时唔介意嘅，又喺佛山吹下水囉。咁讲到呢一度，希望就都多谢大 N， 因为大 N 呢就联络我话做我一集嘉宾，因为佢话佢欠我一集嘉宾，其实唔使咁紧张嘅，因为做朋友啫，搵我飲茶实际啲。咁因为呢你都做呢个节目之后呢原来你好多网友啊，系你啲 fans 啊，咁因为你而家唔做啦，就转嚟听我哋啲冇質素嘅节目，咁你真係考虑下啦，因为佢同我反映过，叫我反映俾你听，咁开返节目啦，佢哋等緊你嘅，咁係啊，好多啊，其实真係好多，我呢个节目真係唔系做生意㗎，唔同你嗰啲，咁我只有个呢个世界永远都系讲埋呢句，一系就讲人，一系就讲自己，讲人即系讲是非，所以我讲我自己多啲，所以讲我的经历，就因为我呢几十年都系唔同阶层做嘅生意喺度打滚，同埋反映到我嘅人生观，咁希望影响到啲人啦，话我真啲，其实我讲嘅事实嚟嘅，咁好唔好你自己判断啦，你唔使相信我嘅，最紧要我讲嘅嘢对你有启发性就 OK 噶，真系嘅，女人你有优势。只不过啲男人唔识珍惜啫，啲男人你年轻貌美日都开心噶，但系问题就系你要到最后尾你要明白，佢一个礼拜谂你一日，香港嗰个女人日日系对住你嘅，你分得开就得噶啦。好啦，讲到呢度，再见。